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8月24号，在日本京都一个地区的锰矿矿井附近建立了一座工人像。这锰矿是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有很多朝鲜人被强征到这里从事残酷的奴隶劳动的地方。这一天，南朝鲜的民主工总、韩国工总代表团成员同工人像制造人员和旅日同胞一起在工人像前举行了集会。在这之前，民主工总和韩国工总代表团参加了追念福岛丸炸沉事件遇难者的集会。